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126集。三人吃完火锅，琪琪公务繁忙，当天就要赶回临安。云建威特地把于浩拖出来当司机，三人一起把姐姐送到机场。临走前，琪琪笑着安慰云建威： 弟弟不怕，你哥强着呢，什么事儿都扛得住。他这人虽然嘴笨，但靠谱得很，你要是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都丢给你哥就好。 云建威恩恩点头，目送琪琪进入闸口。他哥是什么都扛得住，但有些事情如果只让齐峰一个人来承担，那他不又退回到弟弟的位置了？可云建威现在是齐峰的恋人，他真的要快点长大了。临近年末的时候，齐峰与他的小组还在西南地带科考未归，没能和他弟一起过圣诞。由于今年夏天被他弟那场来势汹汹的细菌感染闹出了严重的心理阴影，齐峰远程对云建威直接表达希望他近两年都不要去酒吧这种密闭不透风的场合。云建威乖乖答应，胡恩泽圣诞节放假回国，加上沈纪念和于浩，四人简单小聚，胡恩泽懒得回临安，就在他们三人的租房沙发上睡了大半个月。云建威也没空到处玩，他说要考年级前三就一定要考，说出去的话不能丢脸，专业课的实践作业很多，大冬天里他要和组员提着大包小包的设备出去拍片，回回都冻得哆嗦。回家里脱了厚重的棉袄和围巾，坐下画图、修图和剪片子。他还见了个人，元旦前夕，云建威接到彭林的电话，赶紧扔下手头的事赶到学校门口。彭林招呼也没打就来到 S 大，云建威紧张搓搓手心的一点点汗，冲不远处的彭林小跑过去： 彭爷。 彭林远远提高声音： 别跑，风呛了喉咙要咳嗽的。 一大一小见了面，彼此都不大自在，云建威主动想接过彭林手里满满当当的布袋子。 爷，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就过来了？哥，阿峰哥去西南做科考了，元旦前都回不来。 彭林没让他把东西拎过去。 别拿，重。不管你哥，你这次来呀，给你带些吃的。 云建威带着彭林回家里放下东西，彭林给他带了一大袋零食，鱼干、豆酱、卤牛肉，全是他亲手做的。他本想带人出去吃，忽然转念一想，改变了想法。 爷，外头冷，我就在家给你做饭吃啊。 云建威脱掉棉袄，打开家里暖气，冲彭林笑道： 正好冰箱里有食材，我室友中午都不回家，就我俩吃。 彭林老早听云洪洲说他们微微会做饭，没想到小孩竟然要亲自给他下厨，下意识想拦。 哎，不了不了，做饭麻烦，就去外面随便吃点吧啊。还想让您尝尝我的手艺呢。 彭林只好坐下，云建威进厨房忙活，他坐立不安。没过一会儿，又拘谨站起来到厨房，见云建威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毛衣袖子卷到手肘上，看起来有模有样的。彭林默默退回去，坐在餐桌边发呆。他看着这个干净整洁的小家，墙上还挂着好看的画，直到云建威忙活完了，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他才回过神来。 尝尝我做的蛋卷，最近我跟室友学的。 云建威给他添好饭，拿好筷子，把鲜嫩的蛋卷夹一个放进他碗里。彭林亲自尝了饭菜的味道，才意识到这位看似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少爷竟然真的会做饭，而且手艺还挺好。彭林不提齐峰，云建威也只好装傻，只和他一聊学校的生活，讲开心的事。 吃完饭，云建威拉着庞林逛学校，只给他一看看哪里是学校最大的图书馆，哪里是网球场，曾经还有网球明星在这里打比赛，哪里又是世传的教学楼，哪里是全身市最大的生物实验基地，还带彭林去三食堂买全 S 大最好吃的葱油饼。两人一手一个葱油饼，一杯鲜榨果汁，坐在篮球场边的长椅上休息。云建伟小心试探道： 爷，叔叔没空跟你一块儿来吗？ 他呀忙着呢，一是想你了就跑来看看你。 要么您今晚住附近，明天我们去江滩公园逛逛。 啊，不了不了，我赶今天的车回去，回家呀还有事儿。哎呀，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啊，在这么好的学校里念书，教育资源好，环境也好，真好啊。 对啊，我都舍不得离开学校了。爷，我打算念个研究生，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好得很，好好学习，以后和你哥一样搞科研。 提到齐峰，彭玲露出不自然的表情，云建威也不自然，但还是马上接话： 像我哥那么厉害肯定是不行了，我就是想多读点书，不想像以前那样天天只知道玩了。 微微长大了，想起你小时候啊老爱哭，你爸呀天天抱着你哄，现在啊你都不要大人操心了，对未来有目标是很好的。 两人坐在长椅上聊天，直到太阳隐隐西斜，彭林必须要去车站赶车了。云建威想送彭林到车站，彭林却坚持不要他送，只与他在学校门口告了别。 微微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别让你爸妈和叔叔阿姨担心啊！可千万别再生病了，上次你一回国呀就被送进医院，把你爸妈吓得够呛。 彭林站在公交车站前叮嘱云建威，云建威乖巧点头： 知道了爷，我一定注意身体。 彭林似乎还想说什么，但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云建威，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与他道别后就转身上了公交车。公交车驶出车站，在寒冷的天幕下汇入车流之中逐渐远去。他此行一定是有话想说，或是心中纠结不安，对未知的事物感到迷茫，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云建威心想，他是不愿把这份不安和迷茫传达给他，所以什么都没有说，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他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不再不安？